你们才有所察觉。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 长夜无缘。

声轻轻，他的笑声轻轻，好像一串风铃，好像一串风铃，真想知道他的姓和名。乌溜溜的眼睛，乌溜溜的眼睛，好像天上星星，好像天上星星，眨呀眨呀眨的不停。喂呀喂，乌溜溜的眼睛，不要对我冷冰冰。喂呀喂，乌溜溜的眼睛，看看我呀，行不行？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大家好，我是演员陈数。

时间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三杰克联合创始人黄友灿， 对，尤其是企业的中层来讲，你会发现各种职业、职能、工种之间的边界在变得越来越模糊。那增长这个职能它意味着什么呢？你会发现现在在很多互联网公司里面做增长的人哈，有 RD 背景的，就是技术研发背景的，然后呢有产品经理背景的， 有运营背景的，有以前做营销背景的，对吗？你会发现这些人他们的职能边界在越发的模糊，包括可能在不同的公司里面，不同的互联网公司里面，有的公司呢是产品来驱动的，产品来主导的，有的公司呢是运营来驱动，运营来主导的，有的公司呢可能是营销驱动，营销来主导的，都不一样。对，这些职业和职能的边界，你发现它到了一个阶段之后，他们是交融在一起的，你根本无法讲清楚说这个我如果做产品的我就不需要懂营销了，或者我做运营的我不需要懂产品了，不存在。 著名主持人白岩松， 30岁最大的人生感受是什么呢？回头看是减法，在30岁之前要玩命的做加法，要去尝试。40岁是困惑，不是不惑，这个时代40岁恐怕困惑的是最多的。我干的这一切有价值吗？有意义吗？我到底要什么？物质没有给我带来我以为会带给我的幸福。50岁很尴尬，你怎么去向前走？就不该总是明天再说，或者昨天真好啊，我觉得今天最好。但是我督促自己好奇，好奇是督促人类进步的最重要的一个动力。一个民族只要不好奇了，这个民族吹了。我也许做得不够好，但起码我在想，在做，在说。 可口可乐大中华及韩国区可持续发展副总裁张华莹， 如果你不能打开自己，不能够绽放，不把你那点本事都拿出来给别人看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本来你可能是个8分的人，你想想我不够行，变6分了，结果又碰上点困难，剩4分了。但是如果说你是8分的人，你就冲出去，我就把我这8分我就亮出来给你看看，有可能失败，但是在错误和失败之中，你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学习与成长的机会。 969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近日，美股打破最长牛市记录，自2009年3月9日以来，牛市持续了3454天，涨幅约323%。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教授席勒认为，这对大多数投资者而言，实际上是个令人担忧的信号。如此长时间的牛市，迟早会引发修正。丰田公司诞生于1937年，由丰田喜一郎所创。二战时期，日本经济岌岌可危，资源匮乏。在意识到福特生产方式的不适用性后，丰田从便利超市得到灵感，创造了一种即时生产系统，在避免浪费和节省预算的同时，也提高了汽车生产效率。这一系统甚至改变了全球很多行业生产方式。日前，国家卫健委等9部委联合发文，开展2018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工作。文件要求建立完善严重违法行为的黑名单制度，并公之于众。对于被列入黑名单的机构或个人，要实现医保拒付、行业拒入、公众拒斥。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已经5点钟喽，快要下班了，努力再冲刺一下，不要偷懒哦。我是潘玮柏，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n like a weed，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

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切没都醉，全身感觉都不太对，早就习惯你出招我奉陪啊，哎哎，我们总是爱作对，什么时候才能变一对，好想跟你每一天回家都顺路哦，下次看影碟换我选，动作片难道你看不累，找不该走的流眼泪，让你靠近给我机会表现温柔体贴，为什么我一个字都还没说，明明是代表在身后，一二三四五六七，爱上你了对不起，满七八麻烦你稍后，爱我别放过我，我一定会为你不保留，我想我 Oh no 没时间寂寞，如果几天没斗嘴，全身感觉都不太对，我早就习惯你出招我奉陪，我们总是爱作对，什么时候才能变一对，好想跟你每一天天天都幸福 No， 下次看影片换我选，动作片难道你看不累，找不该走的流眼泪，让你靠近给我机会表现温柔体贴，为什么我字都还没说，明明是该表态时候，一二三四五六七，爱上你了对不起，满期盼麻烦你稍后，爱我别放过我，我一定会为你不保留，我想我 Oh no 没时间寂寞，想要见见家伙，想抽老板的火，好不容易单词都变偏词穷，全世界都在沉默，直到你说答应我要跟你在一起，每分每秒快乐的折磨，为什么我一个字都还没说，明明是该表态时候，一二三四五六七，爱上你了对不起，把麻烦你稍后，爱我别放过我，把你当作我的 say I love you， 我确实很在乎，一定让你非常感动。

在半路的街边，曾经收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的过去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共演，悲伤的到来我从不知 不能 太快， 唱歌的男生最让她崇拜，那是她对你说我的话，对你对我可能还对她，没想到我们会输给同一个女孩。就当做我们的默契吧，就当做我们的秘密吧，就当做我们从没遇见那个女孩。哇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 最完美的遇见， 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我是乔伊，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内容。1910年8月27号，爱迪生发明有声电影。1979年8月27号，中国跳水运动员、奥运会冠军田亮出生。1987年8月27号，中国现代女作家白薇与世长辞。2003年8月27号，火星到达6万年内距离地球最近点。2004年8月27号，刘翔以12秒91的成绩夺得男子110米跨栏冠军。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乔伊，让我们下期再见。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作家刘亮程， 我就开始学说普通话，用普通话跟真实人交流。一个人把乡音忘掉，然后去说另外一种语言，很漫长。我在城市这么多年了，做梦梦见的全是早年的乡村生活。我一直也在想，城市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它给我写出这样一本书的时间，给我那么多物质上的享受，给了我那么多难忘的白天和夜晚。有时候觉得自己还真是对不起城市。你永远把日子、把挣钱的欲望留给城市，把那个每年最隆重的那个年留给你的老家。 演员惠英红， 我爸爸那时候已经迷迷糊糊，他是癌症很严重了。邵氏让我去签长约的时候，给我的条件钱很少，我妈说不要签。我爸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他醒了，然后他说不要怕，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 中国国家游泳队教练徐国义， 因为当运动员都是非常辛苦，他们如果感冒了不能乱吃药，包括运动员他们去外面吃饭是不允许的，他们也是吃青春饭，也就10年15年，最长能到达到20年。我希望他们在该努力的时候一定要全力以赴，不要去选择了安逸，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诱惑很多，但是你如果能专心致志地做一件事情一辈子，那你一定可以做到非常优秀。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我是乔伊。历史上的今天又发生了些什么呢？一起来关注。1920年8月28号，郭沫若诗集《女神》出版。1962年8月28号，美国导演大卫芬奇出生。1963年8月28号，马丁路德金演讲《我有一个梦想》。2004年8月28号，刘翔获得雅典奥运会110米跨栏金牌，追平世界纪录。2009年8月28号，新浪微博正式上线公测。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乔伊，让我们下期再见。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n like a weed，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精英精英之选。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

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会爱上我，因为你寂寞。虽然你从来不说，你不说我也会懂。其实会爱上你也是因为我寂寞，因为受不住冷落，空虚的时候好有个寄托。虽然总是被人们围绕着，在曲终人散以后，会想念你的细心温柔。原谅我不能承诺什么，我会爱你，只是因为寂寞。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我是主打。 不管是路边摊还是高级餐厅，只要能和相爱的人一起用餐，就是最美味的。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遇见一个什么人，陪我过没有了他的人生，从家里也去累的等等。他做了他觉得对的选择，我只好祝福他真的对了，爱不到我最想要爱的人，谁还能要我怎样的？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他是 以为不

泪有点咸有点甜，你的胸膛吻着我的侧脸，我回头看擦过的雪慢慢融化成草原，而我就像你没有一秒曾后悔，爱那么绵那么黏，管命运设定要先离别，海岸线越让人留恋，总是美得越蜿蜒，我们太倔强，连天都不忍再反对，曾经一眼只爱万年，几度轮回恋恋不灭，把岁月铺成红成我们的极限，心曾一句珍藏万年，誓言就该比永远更远，要不是沧海桑田，真爱怎么会浮现，

聚半个终身无息。人生走到这里，想哭也没力气，只好假装自己还是万人迷，只好假装青春还没有离去，假装自己还有人气。人生走到这里，想笑也没力气，只好假装自己是你的回忆，只好装作明天老板会改变心意，假装女朋友爱我什么，你可笑完你，只好装作明天老板会改变心意，假装女朋友爱我胜过那颗小玩意。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药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她开的车，听她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利乐公共事务副总裁牟小燕， 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最基本的单位，它存在的根本的目的是善用社会资源，创造效益最大化。我们在这里讲的效益，不仅仅是经济效益，也就是为股东挣钱，同时我们更要讲求的是社会福利的增加，也就是通过企业为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来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而后者，也就是专注于社会福利的增加，恰恰是企业能够做到基业长青的要素。对于一家企业来说，赚钱固然重要，但这是结果，不是手段。我们的手段应该是不断地去创造更好的消费体验，这样才能够不断地推出满足市场需要的产品，这样才能够实现业务的永续发展。 著名导演赖声川， 艺术是什么？艺术它通常都是一个明显被做出来的东西，所以说一个艺术品必须有艺术家明显的痕迹在上面。但是我的学派里面的表演是没有痕迹的，那你看到这些国外的演员，他自己已经没有了，他已经奉献给那个角色，在角色念那个台词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一种朗诵感或一种漂亮的韵律，但是你会更觉得他能量是大。 著名美食家蔡澜， 努力看书啊，你书看多了，东西学多了，那个你交女朋友的时候，你的话题也就多了吗？人家就觉得你是一个有趣的人吗？你如果是弄来弄去只是电子游戏啊，化妆品啊，汽车啊，这样的你跟人家见面，你谈两句已经，我把你一生的事情已经通通告诉对方了，那有什么听了会厌嘛的啊，跟你交朋友也会厌嘛的。这个道理跟其他的道理一样，多了道理就出来了。有什么新的知识我都要追求，而且很不择手段的去追求啊。我只要人家跟我讲一样讲的我觉得很好吃的，我就去了。好像上一次在青岛，他说哎，我们这里的螃蟹啊哪来进啊，进完了以后把水倒掉再换啊，再进水啊，我一讲这个制作过程，我一听就觉得很好吃，所以我就马上去了。 九六九精英 news，

别忘了大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5.6